嫂子，这里可真热闹啊！这两年，中国的古董市场越来越火了。 可不是嘛，这儿是北京最大的古玩城了，尤其是到了周末，这里可以说是人山人海。 哎呀，我都等不及了，咱们从这边开始逛吧。 王楠， 嗯， 你什么时候又喜欢上古玩了？原来我只知道你喜欢摄影。 哈哈，我最近看了许多有关古玩的书，觉得这里边学问真是太大了。 那咱们真是来对了，听说这里还有一些明清的珍品呢。 是吗？不过这得需要好眼力，我刚入行不久，眼力可不行。 那买点现代仿品也可以啊，好多外国人都喜欢来这里买纪念品，带回国送给朋友。对了，王楠，我得提醒你一件事儿。 提醒什么？是砍价吗？ 哟，你是怎么猜到的？他们开的价一般都特别高，你起码得照着一半砍。还有啊，即使你看上了什么，也千万别表现出来，卖家都很精明，如果他们看出你喜欢什么，就会抬价的。对了，市场里假的东西也不少。 好了，嫂子，我以前啊也经常逛这种古玩市场，何况我还看了好多有关古玩的书呢。 那就好。